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后天就要过中秋，立心中秋也不休。读报节目正常走，回馈各位好朋友。这一上来算是把这通知啊发了，哎，跟各位说一声，这个后天啊，19号开始，中秋歇3天。这3天呢，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呢是这么安排的。那位说您别话里话外，对，这个我有点靠这个北京这个方言了啊，这个我承认，话里话外，今儿特别得强调要说普通话。一会儿后语儿，哎，这又是北京话，对，后头会给您说到，会说掌握好普通话真救命啊。不能吧，这么大作用，别着急，一会儿说。这3天假期呀，咱们节目是这么安排的，跟各位说一声，这也算是呢发个通知，同时给各位不好意思下个小任务哟。这大过节的还有任务，你看看，您作为咱们话里话外聊天室里的热心听众，话粉绝非浪得虚名。各位啊，都得帮帮忙，都得给立新赶到这假期帮个人场啊。是，就是这个这3天，19号星期天，这一天呢还是录播的啊，给您讲讲故事。那么这个20、21这2天都是直播，哎，其实呢不耽误您的事情，在家里头啊，弄完了这个晌午饭呢，嘿，遛完了弯儿啊，啊，买得了月饼啊，刚吃了自来红自来白呀，哎，是吧？刚喝了一口。啊，秋天第一口高碎啊，对，这时候哎，听听咱们这个话里话外直播的假期直播，说以后啊，到时候跟各位事先打招呼，包括11，一到假期呀、啊，我就担心大伙儿也是有这个说法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们歇你也歇，啊，是照理说是对，啊，这个国家也要求啊。国界发文立新假期必须得歇，没有这文就说呀，都一样，都劳动者。但是呢，这一到假期，这内容它就不像平常那么新鲜，哎，所以说呢，以后啊，咱这假期，当然我也歇啊，但是呢，不能都歇，尽量的腾出时间直播，跟大家一起好好的高高兴兴过节。哎，这我高兴，我愿意呀、啊。是不是在直播间里头看着您这聊天室里头这个互动交流，嘿，那叫一个熨帖呀，熨帖啊，就是五脏六腑像被那个熨斗熨过一遍似的。那位说有点热，对，就是形容一下啊。那个聊天室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，哎呦，赶到春节歇班那难得，我们也参与参与，那行了，那行了，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拿这个就能通过手机直接的听匣子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听听之上还有话里话外聊天室，您可以进来跟大伙儿哎多多的互动交流，是广交朋友，太好了啊。这就算是发个小通知，方便的话呢，您拿点微信呢再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啊，到假期他万一他有点急茬的事情呢，哎，实时的新闻更新。这一上来啊，说实话啊，首先得做个检讨，这怨我啊，有点闹小情绪了哟。怎么了这是？嗨，别提了，哎呀，小长宝讲话别提了，不是小长宝吧，甭管是谁，永琪，哎，都一样都一样，都是别提了。别提了干嘛呀？这要读报了就说啊，这个刚才在这个就咱们这个聊天室留言板上我来这么一句，哎呀，我这写完了发上去之后就后悔闹情绪，这话说的有点极端，我承认啊，要为这个您给12345打电话投诉我，这个我认啊，我认投，我检讨，为了不给人家12345添麻烦，我先做这检讨，承认错误，不该这么说。哟，怎么了？哟，您说什么了？就说这事儿啊，这就一上来给各位来上一篇小作文。跟您说啊，大伙儿都上过学，打小学老师就教咱们写作文，问一句，世上最难写的作文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啊，我有经验，我相信大伙儿也认可。要说这题非常的具体啊，说这个说说我的爸爸妈妈啊，或者是这个那个小学生吗啊，颐和园一日游，哎，这个都不难啊。北海的春天，对了，春天那不行，让爸妈带着咱们去北海玩一天就知道了啊。玩一天下来，孩子最大的感受什么呀？北海美不美啊？还行。哟，那个白塔啊，还可以，不错啊。这个文物古迹，哎，都差不多。那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？饿。那是跑一天了，是得饿。就说呀，世上最难写的作文，还真是咱们中国语文老师给出的题儿。不知道外国那个老师给他们那学生出不出这个题儿？这题儿最难写。大文豪鲁迅先生啊，浙江绍兴府是吧，周大爷啊，周树人周大爷，他老人家专门写过。这么大文豪写这个，那是啊，难写呀。什么作文题呀、啊、小学生到大文豪都写一件小事儿。哎，嘿嘿，这麻烦了。尤其那孩子一看这作文题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脑门上哟就出了一个山字儿啊，啊，皱着眉头扎牙花子，哎呀，老师，这个什么叫一件小事儿啊，您给说说吧。老师说，我说了那是你写的。嗯、哎、那不会想，好好想。好好想不了，使劲想，使劲，我再使劲。老师，我想去上厕所。哎嗨，您那劲儿使错了。昨天就是立新碰上一件小事儿，过马路的故事。哎，这跟那个鲁迅先生那篇文章还有点像。鲁迅先生那篇文章是坐洋车的故事，你坐洋车也得过马路，那么走道一样啊。这我就说啊，为什么说这么这个啊，这么老些话，这不是画佐料，这叫铺垫。为什么呢？也是怕有些朋友来的晚，他进场进的晚，他不得找座吗？啊，他不得搬个马扎吗？你给他这时间。这个怎么叫一件小事儿？这昨天啊，到医院去啊，让大夫帮着给拿龙去了。还有这大夫啊，对了，这个体育馆路啊，龙大夫，龙大夫啊，就拿龙的大夫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啊。弄得了之后呢，我这出来就是那个国家体育总局门口那儿，马路啊，那儿马路边儿啊，它有个人行道，人行道呢，哎，那儿有一红绿灯，我就在那儿等这红绿灯。就这么件小事儿，感慨颇深。你看，为这都闹了情绪了，我就想啊，哎呀，咱说实话啊，这个机动车礼让行人这个规定特别好啊。我觉得 这个规定实行以后，感觉这人车的关系，行人路人和机动车的关系比过去都和谐了。说真的啊，你这个路口互相礼让的这情况特别感人啊，都耽误红绿灯了。嗨，司机紧着让行人，您走走走走。行人冲这司机摆手，你走走走走，走你的走你的。哎呀，你着急，别别别，你不是您先来啊，你哎呀，您是行人，哎呦，您看我不着急呀，你快快快，哎，你看这一看耽误仨灯。嗨，这太客气了，北京人就这样客气，这是好事儿。这您别听错了啊，这您别听错了，我说这是好的。但是这个我就说，因为这个机动车按规定法规上来说要礼让行人，硬杠杠刚性的啊，这规定了不让的话要这个扣分罚款。就这个在国内也不是说所有的城市或者说所有大城市都实行，这不着急，慢慢来。最早的反正我知道的，万一我说错了您给纠正啊，我这也是这个见识短啊，头发也短见识也短。是，就是最早实行这个的是上海啊，上海。那北京呢现在实行了，咱比他们稍微晚，晚没关系，好饭不怕晚，咱实行的也很好，咱说实话。但是呢它有一个对比，你说这玩意儿它这个没对比没伤害，怎么了就伤害了？我就说啊，当然人家这个上海的这个啊这个人民啊，上海的群众呢也很支持，北京的群众也很支持，但是这老觉得咱们这块啊还是应该各方面都加强似的啊，不能只强调这个机动车礼让行人。哦，那位说你瞧这大圈子兜的，你就直接说不就完了吗？我就怕您不理解呀，是不是啊，再听错了好像我怎么着了似的。没有，支持，特别支持这个政策。那么这个哪方面加强呢？行人得看灯过马路啊。那位说你真挤的人，合着我们北京城3000多年啊，文明古都，六朝古都，我们这老百姓都不知道过马路得看红绿灯吗？不能这么说啊，这么说不客观啊，这个我要这个强调这个，谁要这么说的话我跟他急眼。不能，绝大多数北京的人民群众都知道过马路得看灯，但是确实有那么那位说，哎，你又告诉极少数，哎，这个特定的环境下真不是极少数啊。当然这个可能您碰上的是极少数，但是昨天立新呢体育馆路那儿过马路碰着的真不是极少数啊。啊，就说我跟那儿站着等那灯，那附近有小学校，赶上这孩子放学，老师不是组织那路队吗，出来，这还是很有秩序啊，老师带着孩子走，一二一二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啊，那这是跳着走的，是，哎，你这孩子顺拐了，后来交到这路口了，老师就不能管了，交给家长爷爷奶奶，哎呀，孙男弟女，哇，哎呀，场面很温馨呐，哇，嚯，这一大堆呀，啊！你等会儿吧，您这形容词不太好，我知道，我承认错误。关键是什么呢？他们过马路，老人家带着孩子，小学生过马路，我也过马路，等那红绿灯，我看见那边是红灯了。我这么想，他们应该也看见了。反正我觉得孩子后来啊，后来后文书啊，这得下一回给您说了。别介，您赶紧说完吧。后来我感觉孩子是知道，大人呢，这个你看哆嗦什么呀，你关键不是我呀，我跟这儿等红绿灯，那边是红灯，当然是这车少啊，车少，他一看这车少，咱就说啊，这个这个也不能说只是北京有啊，就这个全国其他城市呢也许未准，大概其也有这种现象，反正我是见的少，北京我在这儿生活我见的多，就是什么呀，凑齐一堆大伙哇 管你红灯绿灯小白灯呢，过就是了。哼哼，他横不能撞我。那倒是啊，但是万一呢，万一横不能国家120不管我啊，那倒是得抢救。那么要撞了之后，万一抢救不过来呢？啊，这孩子们横是不能给我不装盒里。嗨，别介呀，你哎，我就讲这个事儿。这一帮人带头的是一老爷子，呵，健步如飞，就他过马路拽着孩子过马路那速度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反正我觉得啊，苏炳添可能都得输给他。我一看这老爷子，呵家闯红灯这劲头，好家伙，这个速度，哎呀，百米冲刺一般呐！带着孩子，嚯，发起了勇敢的冲锋，冲啊！你说还得来点冲锋号吧？嗨，那倒不至于。此情此景让我很感慨，我心里面暗含着有点埋怨国家体育总局。关人家什么事儿？我回头看了看他们这单位，我就说：“你说你这奥运会，你是苏炳添可以去，这一位老英雄让你们耽误了，这民间的高人呐，让他老人家到那比赛场上，不是抢跑，就得摔跟头，就说呀，本来呢，他们家那小姑娘是个小女孩。”小女孩拽着在我边上，爷爷别走，红灯儿，红灯儿。小孩知道，老头不知道啊，着急，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老伴儿等着咱们呢。哦，哎呦，老伴儿跟我这多少年了，我得赶紧回家呀。何当共剪西窗烛啊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老伴儿给我沏了秋天的第一口高碎呀。想着想着，是机动车确实不能撞它。那当然，机动车三四百米之外就能带刹车。当哎，不是机动车没撞吗？但是他这玩意儿机动车是没撞啊，送外卖那个当没看见，一个不留神。哎呀，盒饭碎了一地呀。我过去一看，哟嘿，鱼香肉丝，哟，还家伙溜干尖儿，哎呀，这是谁家的伙食这么好。行了，得说您别起哄了，我就说啊，这是确实是说句气话啊，没别的意思。那个我就说这个咱们这个自觉性是不是应该提高。当然这里头我就多说一句啊，咱们有这媒体啊，这么说不，我反正我觉得不太严谨。当然我也这么说来着，说这个人家有人说那行人闯红灯，那机动车那你说怎么办？那你也不能撞他，对吧？道理都这样，你要真这么干，那人交警来了，肯定的得处罚你，那肯定的，大伙儿都懂。但是你要媒体单这么说，仿佛给人一种是不是？我这不好意思的说这话，这不给人误导了那意思啊？你他闯红灯，你也不能那什么，听见没有？不能跟他抢。那他闯红灯对吗？你后头得有一句，得批评教育，这还得提醒，这也很重要。其实之前有的媒体啊说过这个事情啊。我为什么说这个对比人上海呢？没有别的意思啊，这里可没褒贬啊。这两座大城市各有所长，你要说起来，那咱北京首都首善之区，全国政治文化中心，你就到上海去，你跟人说，哎，人家问，哎，那个伊拉是在哪里来的啊？伊拉，你看这个是吧，上海，老上海普通话，哎，你跟他说啊，阿拉是北京来的，你说您就直接说北京话得了，说普通话啊，就是我北京来的，一听，哎呦，侬是北京的，哎，你看就透着一种觉得你另眼看待，就北京来的。但是就这个说到这个斑马线啊，机动车礼让行人，这个要对比的话呢，他反正我的观察啊，也可能我看的有点片面了。我怎么觉得这个上海人确实是看红绿灯啊？哦，就是他们可能胆小。嗨，就昨天我在那路口不止一位啊， 大爷大妈也有没牵着孩子的，这个闯这红绿灯都看我，我站那儿不动啊，我半天了，我等灯啊，他们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一个接一个啊，都拿这眼角扫我。嗯，感觉他们就是有一种天生的那种优越感。你看这个人，你真是的，你看看这岁数也不大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也不缺胳膊少腿儿啊，身体看着也还不错，还可以。你看这大脸盘子黑灿灿的啊，白不呲咧的，我是黑是白啊，啊你甭管什么颜色，你这你走啊，这没车你还不走吗？那位说您等会儿啊，后来啊我跟你说啊，不您说别咱先不说后来，那您呢？我一看大伙儿这不都过吗？要不然我要不然我跟着随大溜呗。你看你说那位说那你看这不是您自个儿的也有事儿啊？这是啊，哎呀，为这纠结一宿都没睡好觉啊。啊，我就说啊，咱这宣传得全面啊，这个倒不是说怎么着啊，是说你要说气话，那横不能在路口放一挺机关枪吧。嗨，不至于，就说就咱有一部分国人这个法治观念规矩意识啊，就是只要路口没放一挺机关枪他就敢闯红灯啊。嗨，那位说那要不然放一挺，别那咱不能给部队添麻烦。嗨，哎，没有那都是现役的啊，不行那咱放点别的过去的啊，捷克 ZB26日本歪把子，行了，嘿，原苏联捷克加廖夫转盘轻机枪，这就开玩笑啊，开着玩笑，但是这个理儿这可不是玩笑。说实话，就这个事情应当引起上上下下足够的重视，不然呢，你就成了破窗效应了。这边机动车勒住了，哎。管住了，那边行人大撒把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认为这个政策这个规定本来是个好事，它落地的时候可能会出点麻烦啊。这为了这个政策更好，多说这一句啊，好家伙，这大圈子兜的，所以说嘛，事实证明学好普通话是可以救命的。没听说过，真的，这是你个南方啊，福建莆田哦，正防疫呢，哎呦，正是看景儿紧关节要的时候，哎呀，正是紧张啊，呵，赶紧又是测核酸又是怎么着啊，这好，这忙的。后来据说他们当地啊，莆田疾控中心就发了一通知，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啊，说是如果您是这个，因为他这个得接受这个流行病学调查，简称叫流调。流调人员得到入户啊，或者找您去问您啊，这几天都去哪儿了啊？这个前门去没去啊？嗯，体育馆路呢？有闯红灯了吧？哎，不是，就是莆田的事儿。哎，对，就问他，说了啊，你说人疾控中心是管干嘛的？多新鲜呢，管疾病流行疾病控制。对了，现在呢，疾控中心这北京不需要啊，北京不需要，这外地他你看他就需要这个。啊，也他同时承担了推广普通话的任务。没听说过，你人家疾控中心说了，提醒了接受流行病学调查的各位市民朋友，劳您驾，哎，尽量用普通话沟通。为什么呢？您琢磨琢磨，我说这有错吗？普通话学好了关键时刻能救命。为什么呢？这流行病学调查是打听你这个啊，来来去去，你是不是有密切接触？要是有的话，万一船上，咱们得赶紧是隔离，是采取措施。你啊，这您要普通话说的这不利了，坏了！哎呀，我这个做事情，我自个儿好坏了。嗯，好，说的难，说都说的难，说的南天门去了。哎，好家伙，这扯的，你看他听不懂啊，听不懂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这个自个儿我这个，你看就那个。咱就说啊，确实有些个地方在方言应当继承，方言应该保留啊，地方的方言也是乡愁，这我都承认。但是呢，咱也实话实说，有些地方个别的啊，个别的人，他有时候他拿这方言啊 当做一种鄙视链条，就是人多的时候他故意的俩人跟那儿，几个人跟那儿说方言，显示你看，你看我，就那劲头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你哎，我就说啊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好像显不出来。你看看这防疫这个，哎，你看这有没有？好家伙，这没有普通话是不是耽误事情？你就说嘛。所以说呀，大伙儿还得啊，这个多注意，多注意。哎，包括大兴这个文明之风，你甭管是说普通话、过马路看灯都一样。啊，社区民间社交知道吗？啊，彼此之间，哎，相互之间交朋友，哎，这里头也有啊，文明的事情有啊。说是这是头段时间啊，这地方还真是在北京，北京村东头，北京村东头啊，您就开动您的想象力，具体地点咱不说了啊。说当地呢，说这个有一位老太太，他这兴起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。古代啊，古人讲究高雅，哎，有文化是吧？抛绣球啊，奶奶呢？奶奶没绣球啊，抛这个冰冻的、冰镇的烤红红薯，不是烤红薯，冰镇红薯，好，挺大个的，打窗户上，打高楼之上，肉啪嚓，好家伙！哎呀，那说这太客气了，客气什么呀？把老大爷都砸伤了，满脸是血呀！哎呀，呵，哗！哦，这么个社交啊，可能是想打个招呼什么之类的。哟，老哥哥耶，有这么打招呼的吗？可说呢，这事儿大发了。十一层往下扔那冰冻的红薯，对，您没有听错，红薯本来就挺沉的，他还扔的是冰冻的。哎呀，把人砸伤了，警察都来了，你瞧瞧，哎，新闻一口清。福建疫情蔓延四个地方，厦门两个地方是高风险。新一轮强降雨有可能影响中秋假期，国庆火车票今儿个开始卖。四川泸州市泸县发生 6.0 级地震，正事。立新读报对您言，身心愉快，咱多挣钱。社区商业要发展，但也不能想当然。人民日报有这么一篇文章啊，这篇文章啊，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，很赞成啊，说这个推动社区商业转型升级。这过去呀，这社区里头啊，它这个确实有点这个买卖铺户开的任性，反正是交得起租金的您就来啊，呵，什么都有，哎呀嘿，哎呦呵，光这捏脚的就好几家啊，好，满街筒子都捏脚啊，也不怎么那么多脚需要捏，哎嗨，别捏了，就说呀，啊，他这个布局不合理，很多便民服务设施反而没有，他这你看他这个地方租金高啊，你卖菜卖鲜鱼水菜，卖这个是什么百货的日用的这个。他不可能挣钱那么快呀，所以说呀，便利店、水果店、小吃店、美发店，这些个才是社区真正需要的。哎，今后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大家应该也是注意到了，咱北京这些年社区里头有了很多的便利店、水果店、小吃店、美发店，但是我这儿多说一句，这些个店咱也得布局，怎么说来着？合理，安排的科学，得有规划。咱也别是过去满街筒子全是捏脚的，现在满街筒子全是卖菜的，货比三家，嗨，这价格都差不太多。咱哎，转型升级这块，这有大有可为，有学问可做。那位说了，那么这个你等会儿啊，社区商业这个都需要些什么呢？啊，打听打听。首先，哎，这个养老，你养。 峰亭》马连良先生的代表剧目。哎，这还真是个社区商业的发展的目标，多年前马先生就给指出来了。哦，这么超前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空巢老人的照顾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是。哎，你看看这出啊，马连良先生代表剧目《三娘教子》啊，那说您等会儿啊，这是那个教育啊，托幼啊，不是，什么不是，这个是家政服务哦，哦，还真有这么一说，你看看，还有呢，有。哎，这出啊，这出叫《赵氏孤儿》，也是马派代表的哦。感情这社区服务，这马先生当年都看出来了啊！你看看，有远见啊！赵氏孤儿这跟这有什么关系？你看看是不是啊？孩子嘛，那个是啊，这个是吧？这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嘛，是啊，幼儿园啊、托儿所之类的，你看这不需要吗？啊，得了，不多聊了，就说到这儿吧。再多说一句啊，有朋友问说明儿是不是直播？没有，明儿不直播了啊。明儿您让我先缓一闸嘛，是不是啊？不着急，革命工作那是永远都做不完的啊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得了，再次感谢各位。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。哎。给各位早早的说一声中秋快乐耶。